直都想对你说，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，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，做我的根，我翅膀，让我飞，也有回去的我。 心事太浓，只要有心人，多半相同。

需要你在我身旁。 心中就找到了你，找到了自我，所以 人生匆匆，心里有爱，一世有了意义。万水千山，此生有人，相会有相遇。 暗街灯也在想你，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。 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，你就是如果如此。